咁啊，於是乎咧，一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咧，咁啊，港台就嚴陣以待啦，諗住要即係清潔成個廣播大樓啦， 都清潔咗噶啦，其實 係嘛？咁而 weekend 亦都希望即係盡量少啲人翻嚟啦。咁啊，於是乎咧就通知咗我哋就唔使做一個禮拜啦。咁就係聯播節目。 係。 咁啊，所以一啲 full time 嘅同事咧，好似我哋嘅監製咧，就硬就嗰七個鐘係嘛？ 12個鐘啊！ 12個鐘啊！ 係、哦、啊， 連續啊！ 係12個鐘啊！連續啊 ！On air 係啊！ 哇，好勁啊佢！ 係啊， 可以報呢個健力士啦。 啊，咁唔知又得唔得？ 咁又唔知真係唔知得唔得？咁 anyway 就咁樣啦嚇。咁啊，原來就係一場虛驚。咁事後先至好似係袁國勇發現係嘛？就話其實唔係確診，只不過係殘餘咗一啲支持佢打嘅即係疫苗針嘅啫咁樣。咁所以咧，於是乎今個禮拜就可以鬆綁，又要再見大家啦。咁啊，多謝袁國勇啦。咁但係問題係今個禮拜，我想問下大家有冇即係聽佢嘅？recommendation 就戴兩個口罩出街。 我冇，但係我好明顯今個禮拜出街嘅時候咧，係戴咗一啲咧比較強勁啲嘅 level 3口罩嘅。我認。 但係 level 3口罩真係好厚嘅喎，即係好彩而家係冬天啦。 係啊， 如果大熱天時真係唞唔到氣 嘅 喎。 唔係嘅，就算而家就話你話就係冬天咯，但係而家你望一望18度喎，其實都唔係真係太凍嘅咋。 而家真係秋高氣爽 嘅。係啦，咁我記得咧，係譬如行出街去買 lunch 啊，或者買飯食嘅時候咧，其實戴住個 level 3嘅口罩咧，都幾辛苦下㗎。 好咁啊 ，anyway， 希望大家都即係小心啦。咁而家個 lockdown 又會即係延長啦，本來話14日，而家就延至去到呢一個就係大年初三嘅。咁所以。有見及此咧，於是乎今晚咧，其實我哋特定咗一個專題嘅，咁就希望可以咧就訪問一下一啲咧各行各業嘅自己人，即係可能喺有另外一次嘅 lockdown 嘅情況底下咧，佢哋嘅行頭咧係最首當其衝嘅，咁睇下佢嘅情況係點樣啦，同埋嚟緊過呢個農曆年，若果真係若果開唔到工嘅話，咁對於生計有幾大影響啦？又或者佢哋有冇啲靈活，即係機靈、靈巧像蛇一樣嘅，即係應變措施？例如轉行啊咁樣 不過你講到呢樣嘢呢我就身邊呢一班做開舞台劇嘅朋友就真係非常之慘啦因為好多時候呢就係佢哋係用咗好幾個月時間去排一出嘅作品啦咁、 啊、 然之後就等可以即係上台去表演啦然之後一下子話全部唔俾入喎咁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即係無論係大製作也好啊或者可能小製作都好都係用心製作嚟㗎嘛突然之間冇曬 唔係你諗下舞台劇已經係咁啦，即係動輒可能即係幾個月至到半年嘅排演啦。 係啊， 但你諗下拍戲， 唉， 你諗下拍戲嗰即係嗰個範圍啊，即係影響個幅度仲要大得好緊要噶嘛。但無論點都好啦，希望大家咬緊牙關啦，即係捱呢一個即係苦年啦。咁但係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前車可鑒，即係嚟緊如果有任何人嚟緊係生日嘅話，就千祈唔好搞生日會啦。又或者寿宴啦，OK， 前居可鉴啦 ，OK， 好啦，正式开始。嗱，两个礼拜冇见啦，咁所以咧，其实都好多事情发生，希望可以同各位自己人分享嘅。啱啱喺今个礼拜初系嘛，就系国际间有一个即系影坛嘅奖项就推出啦， 系 就系呢个金球奖， 冇错。 但系今次嘅金球奖点解咧，即系完全系低调到嘅地步咧？哇，简直好似地下奖项咁样，颁咗都冇人知道 是啊，或者是很多即是提名咧，即是事前的功夫咧，我哋都不知道真系到那日先至突然间。 系啦、啊，今日但系点解咁样呢因为一年一度的即金球奖咧，即系虽然佢未至到大型到认受性高到好似奥斯卡咁啦，咁、但系都系即系仅次于即系奥斯卡啫嘛。咁但系点解今年衰到咁咧？咁事源就系因为其实咧，金球奖咧，其实佢背后嗰、那个。committee 就是一个叫外国记者协会就组成的 ,ok? 咁但係呢就其实喺上年年初嘅时候呢就已经系遭人诟病呢有好多嘅传言呢就係话其实喺佢嘅委员会里面去揀即係边啲即係电影有机会可以攞奖又好又即係边啲可以攞得到提名咁先算啦。就发觉整个 committee 里面呢系一个黑人都冇。即係离晒大谱白到咁样。咁啊，已經係即係 complain 咗好耐啦，但佢哋都係唔喐啦，到最後先至話：，我哋會慢慢改噶啦，慢慢改噶啦。咁至於知道，因為有太多呢所謂嘅 controversy 同埋爭議啦，同埋即係 bad PR 喺身啦。咁所以今年度咧係冇電視台咧係幫我哋播放。 哦。 咁再加上喺美國疫情而家都依然係好緊要噶嘛，即係 Omicron 肆虐都好緊要。 係啊。 咁所以基本上咧就唔可以搞 physical 嘅獎項噶啦。系嘛？唔会有红地毯啦，唔可以招呼 audience 啦，亦都冇电视台转播、啊。 哇！ 即系我哋拼多多嗰一年，我哋都 live stream 啦、啊，佢哋连 live stream 都冇啊。嗰、那个系金球奖、啊，但系佢哋唯独是点样公布奖项咧？就喺个 Twitter 嗰度，逐个奖项公布咯、啊。哇！净低端到咁样啊！ 咁不如做晒佢之后一气过出一个 press release 就算啦。 咪咯，即系。 有冇搞錯啊？不如唔好搞好過啦，接咗佢啦。咁、但係今次呢個金球獎裏面咧，有一啲都係值得各位自己人即係關注嘅一啲得獎獎項係咪？ 係啊。咁其實我自己就比較關心就係見到即係有一個戲劇組嘅得獎者咧，咁就係 M.J. Rodriguez 啦。咁佢係邊位咧？其實咧就我哋成日講嘅有一個 Netflix 嘅劇集咧，就係 Pose 啦。咁佢就係其中一位即係主角啦，咁而佢亦都係一位跨性別嘅跨女啦，咁亦都係咧首次啊金球獎，即係有歷史以嚟咧第一個得獎嘅跨性別嘅人士啦。咁所以就即係佢都好開心啦，佢自己都喺個 Twitter 度不停咁樣 share 呢個得獎。 唯有只可以喺 Twitter 啦，仲可以喺邊度啫？咁所以咧，雖然今年嘅金球獎就不消提啦，咁但係至少咧喺呢一個即係佢哋金球獎嘅歷史，甚至係電影頒獎典禮嘅歷史裏面咧，其實呢個第一次咧都係值得嘉許嘅，因為真係第一次真係有一個咧已經出咗櫃嘅跨性別一個跨女嘅演員咧，係獲得呢、這、一個即係演員嘅獎項啦。咁真係一個即係第一次啦。 係咁，不過喺金球獎裏邊咧，我都睇咗一套嘅电影嘅，咁就系 Andrew Garfield 主演嗰个叫 Tick Tick Boom 啊，佢亦咗做 咧，就系 Spider-Man 出现咗嘅 Andrew Garfield 啦，二代蜘蛛侠啊叫做，咁啊叫倒数时刻。咁其实呢套电影咧，如果系中意喜剧，唔系应该咁讲，中意 musical 嘅人咧，应该系会好深印象嘅，因为其实讲紧咧就系 Rent 个 writer 咧，佢嘅未到去最红嘅时候嘅一啲生平故事，而呢一套嘅 musical 咧，亦都系佢自己个自传式嘅一个作品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咧，值得提嗰样嘢咧。當然咧，啲歌好聽啦，同埋 Andrew Garfield 真係做得好好啦。而另一樣嘢，裏邊係有唔少咧自己人嘅角色噶。 係嗱，我要講多少少。其實咧，今次呢個叫 Tick Tick Boom 咧，即係整個 musical 嘅劇本咧，係邊個寫嘅咧？就一個已經係離咗世嘅一位 musical 嘅創作家啦，佢係直人嚟嘅， 係啦， 就叫 Jonathan Larson。OK， 佢最出名嘅一套 musical， 我諗大家都應該睇過。就算冇睇過舞台劇版咧，都應該睇過電視版或者電影版啦。就是呢個 Rent， 冇錯， 就是出自佢嘅手筆嘅。咁但係咧，其實佢比較悲劇嘅一樣嘢係咩咧？就係佢本來已經寫低咗啦，咁但係因為咧疾病嘅關係咧，其實嗰套劇咧喺佢啱啱第一日公演嘅當日咧，佢就離世。所以佢完全咧喺佢嘅生前咧，佢唔知道到底 Rent 可以有幾成功同埋幾受歡迎， 同埋紅足十幾廿年。 係啊，所以真係其實係好慘。咁其實就將佢嗰陣時喺New York 啦，即係未紅嘅時候咧，好老到嘅時候咧，即係講佢點樣 struggle 啊。希望可以寫舞台劇，可以一朝成名啊！咁樣嘅故仔啊嘛， 係啊，因為裏面咧，其實講緊咧係九十年，真係1990年嘅時候嘅事嚟嘅。因為講緊嗰陣時就話係佢覺得咧 ，Jonathan Larson 覺得自己，我就嚟30歲咯，1990年嘅時候，我可以做到啲咩咧？咁其實喺中間穿插咗咧，就有佢都好多佢嘅好朋友啦，又或者可能佢共事嘅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啦。咁其實咧都係一啲自己人嚟嘅。咁然之後去到嗰個階段咧，係因為咧好多時候大家都未知道艾滋病嘅时候，咁佢就里面都有讲到有少少 touch 到点样去关心呢班有艾滋病嘅朋友仔啦，甚至乎佢哋自己点样去睇自己呢一个病咯。 係啊，咁所以其实喺佢以往嘅一啲遗作里面呢，都好多时呢会讲几个主题啦。一就是关于 multiculturalism， 即係多元种族啊。即係其實佢係住喺呢個 New York 噶嘛，佢身邊嘅朋友咧，其實唔單止淨係白人噶嘛，黑人啊、波多黎各啊，即係唔同類型啊，甚至 Chinese 啊、亞裔嘅朋友咧多的是嘅。咁所以其實佢係講緊即係 multiculturalism 啦。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係講緊喺即係當其時咧八九十年代咧，關於艾滋病啦嗰種嘅歧視啦，佢見到身邊嘅朋友，雖然佢自己係直啦，但係佢身邊嘅一啲即係 gay friend 或者係其他嘅同志朋友，佢哋嘅經歷係點咧？咁其實係呈現咗喺佢嘅劇本裏面。 係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即係有興趣嗰、那個有嗰個收費串流嘅電視嘅話，自己去睇下啦。 係啊，但我都講多少少呢個金球獎點樣不濟法呢？算啦，佢係一個 tweet 嚇喺 Twitter 嗰度公布已經算啦，好低端啦，係咪？但係俾人發現到，你知唔知咧？佢公布咧其中一個得獎嘅獎項就好似嗱金球獎其中一個 category 好奇怪噶嘛，佢係將 musical 同埋 comedy 咧就擺埋喺同一個 category 噶嘛。首先我覺得喂兩樣嘢嘅性質好唔同嘅、哦、comedy stroke， 然後跟住。musical 咁樣已經好怪啦，咁佢公布咧今次得獎咧嗰個最佳嘅 musical stroke comedy 咧 ，musical stroke comedy 咧就係、是、史蒂芬史畢寶啦，執導嘅電視版叫 West Side Story 啊嘛， 係 佢喺 Twitter 公布嘅時候，你知唔知佢寫咩啊？佢懶係寫咗幾句，然後先公布結果咁樣。佢話：，假如歡樂同埋笑laughter 啦係最佳嘅 medicine 嘅話咧，咁呢套係一定啱你啦。 咁啲人就好拗晒头啦，同埋 O 晒嘴咁样啦。West Side Story 唔系笑片，唔系 comedy 嚟噶。 我隔住个口罩，我都 O 紧嘴啊。其实 嗰套系音乐剧嚟嘅，系咪 O 嘴啊？ 同埋个故事都唔系笑噶、哦。 系啦 ，OK。咁跟住俾人发现啦，俾人喺 Twitter 度柄嘅时候咧，佢 delete 咗佢。咁然后就再 po 一个新嘅，咁只不过将 laughter 就换咗系 music。If music is the best medicine， 呢套你行呢套戏真啱你睇啦，咁样。好瘀啊件事， 嗯， 即系直情系今次嘅金球奖啦，净系一个灾难嚟嘅，即系已经喺 Twitter 公布啦，已经系冇任何 fanfare 啦。咁好心你揾个即系称职啲嘅人，唔该佢系识睇下戏，分咩叫 musical， 分咩叫 comedy 嘅人去写呢个 tweet 啦。 同埋出任何嘅 post 嘅时候，应该都要 proofread 嘅。 唉，我觉得明年系唔会有金球奖。 唔系有嘅，不过睇下用咩方法去做啫。 系系啦，用啲咩方法啊？人传人咁样系咪？ 系啦 ，word of mouth 咁话俾你知咩得奖。 或者可能只白鸽飞过，然之后个结果就喺度啦，绑住喺只白鸽度。 OK， 咁但系咧，事隔两个礼拜啦，我一样嘢咧，其实好想上个礼拜同大家喺度探讨一下嘅，都值得吓、啊，即系隔咗两个礼拜之后咧，都会好似即系已经摊动咗咁样啦，都应该值得拎出嚟讲一讲嘅。咁就系我哋吓、啊、敬爱嘅教宗。又走出嚟胡言乱语啦！ 唉， 你知佢讲咩啦？ 你讲啦，我都唔想讲呢个已经。 佢话佢觉得嗰啲咧宁愿养小动物啦、养宠物嘅人咧，而唔宁愿生小朋友咧，系一种好自私嘅行为咯。 系啊，所以我好自私嘅，因为我有四只猫咯。 系啦、 啊， 会令到 humanity 咧慢慢灭绝咁样咯。你讲咩啊，教宗？吓、啊，你讲乜嘢啊？ 同埋，我覺得你養動物同你生唔生小朋友係兩樣嘢嚟嘅喎。 嗱，首先就係兩樣嘢咧，唔抵觸噶嘛。 係啊， 你可以又養小動物，唔選擇唔生小朋友，又或者兩樣都一齊做啦。 冇錯， 嚇、兩樣嘢嘅本質基本上唔係話即係只準做一樣噶嘛，係咪先？ 嗯。 嗱，首先已經係一個即係謬誤啦。咁而另一方面就係我覺得，哈，就算講呢一句説話嘅，都唔應該出自你口啦。 同埋佢好似 你一个冇结过婚，以后都唔会结婚，你一个守独身嘅人，然后跟住你话唔生儿育女嘅人系自私， 同埋基本上系唔 咁你不如还俗啦，然后跟住你吓三妻四妾咁样，然后生一大斗啦，好冇？ 唔可以用动物同埋小朋友系中间画个等于噶嘛？同埋其实咧，因为之后咧坊间有好多媒体咧，亦都影到咧教宗以前咧其实系好中意小动物噶。成日都見到啲狗仔會摸下佢哋啊，同佢哋好親暱咁樣噶。 唔係咯，同埋我覺得即係今時今日好多人唔選擇即係生兒育女，唔係因為走咗去養動物咯，而係因為呢個世界立立亂咯。 係咯，有好多人其實連動物都冇咁啊，所以小動物即係連小動物嘅養嘅空間都冇啊，點樣養小朋友？ 咁有啲人如果我唔生小朋友，唔養小動物，我中科咧？ 重自私 系啦，重自私 唔系咯，即系我觉得出自佢口实在太唔 convincing， 太冇说服力啦。我觉得如果你真系觉得啊唔生儿育女系太自私嘅行为，我觉得其实咧梵蒂冈应该以身作则， 生好多。 首先改制，令到所有神父唔需要独身。 哇， 系咪啊？牧师都可以结婚啦，系咪先？咁你咪改制咯。咁、而令到所有嘅梵蒂冈嘅神父都肩负起生儿育女嘅责任啦。 同埋最少要生一打。 系啦，同埋另一样嘢就系话，哦咁啊，既然系咁嘅话，咁教宗不如你赞成同志婚姻啦，系嘛？支持同埋咧系欢迎咧同志嘅 couple 可以领养小朋友，透过唔同嘅方法，人工受孕也好，代母也好，帮你生好多件咯， 嗯， 系嘛？其实我觉得系咯，应该要咁样做咯。咁于是乎就大家都可以肩负起呢一个繁殖下一代嘅重任啦，不论你系挛殖啦，咁啊解决晒你所有嘅问题，我哋个个都唔自私啦。 都好喎、 啊，系咪好好啊？系、 啊， 佢、啊、会睬你、啊， 梗系好啦。嗱，今个礼拜咧就真系 lock down 啦，咩都冇得做啦。咁其实咧，我又真系喺屋企即系睇下电视啊，过下日程就算啦。即系除咗今个礼拜最热闹，梗系讲起嗰班女团啦。 哦，系啊，因为成军啊嘛，人哋 系啦，咁就即系好恭喜咧，又多啲嘢睇啦。不过咧，我就自己唔系、 啊，但系好似我都睇其中一集啊，我去咗个朋友嘅屋企咧，睇咗第一次佢哋嗰个系咪叫初选啊？即系总之都喺台上面第一次。 哦，你讲造星嘅时候， 系造星嗰次啦，系 OK。咁但系佢好似今次嗱，今次我冇睇啦，但系有啲人话，咦，好似个景有少少循环再用，嗰个系 game show 个景嚟嘅。 你讲紧个 MTV 嗰、那个， 系 现咗系十几年前，即系 亞視一個廠景嚟嘅。 哦，係啊，係嗰、那個百萬富翁個廠景啊嘛。但係我覺得呢有樣嘢歪喎，咁多年後個景都仲喺度喎，仲保存得夠。 點解會擺咁耐嘅咧？唔係通常我哋即係做完 show 之後一定拆噶嘛，因為你個廠個 size 有限噶嘛。 係啊。 系嘛？同埋其實已經冇做好耐噶啦，你仲擺到嘅？ 佢係咪諗住繼續想添食咧？係呢個，定係拆嘅時候其實都需要資金去拆嘅嘛？因為我冇呢個錢啊，所以由佢擺喺度算啦。 因為嗰陣時都好受歡迎嘅，我諗呢個節目，咁可能佢都係諗住啊，有機會可能繼續長做長有啦。點知就 我以為你話變成歷史嘅景點啊，開放俾大家去咧打卡。 咪跟住睇嘅時候，其實我哋又覺得呢都即係我哋都覺得冇乜。維和感啦，或者又唔覺得係一啲好舊嘅嘢咯，咁我覺得環保都好嘅， 唔係繼續做咯，自在永在咁樣咧，做到咧一百萬，大家都覺得已經係通脹到咧唔係錢嘅時候，都仲做緊百萬富翁。 咁可能係，哎，我食餐飯使咗一百萬啦，已經， 咪即係好似日本人咁咯， 係 好早豪咁樣噶嘛， 同埋好似或者泰國嗰啲叫咩泰珠咁樣咯。 嗯 ，OK， 点解兜佢咁远嘅 ？OK， 嗱，唔知道大家即系到底呢一个除夕夜点过啦？咁啊，啱最近啊，听闻话咧，好似喺英国方面咧，有位我哋好熟悉嘅歌手，亦都出咗柜嘅一位自己人咧，就喺呢个除夕夜咧，就参加咗一个电视演出，就遭人投诉系嘛？ 系啦，咁就系讲紧就系嚟自乐队 Years and Years 嘅。Oleg Alexander 啦，咁就佢，咁佢就負責表演啦，即係跨年嘅表演啦，咁佢唱好多首歌啦，咁亦都請嚟佢嘅，即係有好朋友，亦都係好鍾意嘅Kylie Minogue 啦，同埋亦都有 Patrick Boys 咁樣嘅，咁跟住呢，佢哋就即係有合唱啊，有表演咁樣啦，咁跟住呢，就係表演完之後呢，佢係收到呢170多个 complain 啊，咁就話佢呢太性感啊 ，too sexy， 即係喺個電視 嗰度，但係 too sexy 其實唔係投訴嚟嘅。是 compliment 嚟嘅，其实直情系特登来信嚟赞你，哇！你真系 too sexy 啊！ 我谂冇问题 嘅，我系 Ollie Anderson， 我真系哇 ，Ollie Alexander， 我真系开心到死啦，系嘛？ 你话佢 too ugly 就话啫， 佢话下年要有200个以上喎。 系啦，佢话诶，我要努力啲啊，而家好似170多个啫，下年我要再性感啲，于是乎就可以齐投诉 round 变咗200啊。 咁我尝试有睇到条片嘅，即系都成哇半个钟咁样啦，因为又有唱。 你飞住嚟睇啦，跟住 系啦，就系咁揿个脚，究竟有边度 too sexy 咧？我真系觉唔觉得有？ 唔系佢又冇露任何嘢，但我知嘅，因为佢着亲所有嘅衫咧，都系紧身到贴到咧， 系啦， 好似系唔透明嘅保鲜纸咁样。 系啦，我就觉得系应该系最尾嗰首歌咧，佢着咗一个咧全身黑色嘅 see through 嘅，咁但系当然啦，重要部位就有条底裤仔喺度嘅，咁都几性感嘅。咁就有啲少少即係鑽石喺面嘅啫，同埋啲 dancer 都係即係有啲 topless 啦，咁啲女仔其實都係即係重要部位遮咗一塊布咁樣啦，咁我就唔知會唔會係，但係佢哋嘅動作都唔係好 sexy 嘅，只不過都係一齊咁跳舞咯，咁我就即係覺得有機會係嗰一個可能大家會覺得哇佢哇一個肉體橫陳咁樣，你知佢唱高落力噶嘛，又琴高又琴低又趴喺地下咁樣嘛，咁可能就會引到一啲人嘅投訴啦。 唔係啊，我都有睇，我覺得有幾性感啫。其實你見到以往有好多啲歌星啊，同埋 dancer， 尤其是女 dancer 嘅時候咧，都係會咁樣著噶啦。你嗰陣時有冇投訴過啊？係嘛？但係男人咁樣著咧，你就話太過性感，睇唔慣。咁我諗下，係咪真係咁性感啊？即係 see through， 然後見到有少少裡面undie 咁樣啫嘛，係咪？咁我覺得，咁你唔投訴一下啲體育項目，例如好似雙撲手咁樣，一條當步啫喎，係嘛？眾多肉雙撲手眾多肉啦， 唔係 俾 Ollie Alexander 同埋嗰啲選美嗰啲節目咧，無論男男女女嘅選美，其實某一個泳衣環節其實都係好少報噶，你又唔會話佢 too sexy 嘅喎。 曾經都有嘅，我估 係啦。 OK， 咁所以都係食飽飯冇嘢做啦。Anyway， 在今次演出里面呢，其实他是联同 Elton John， 也都联同 Kylie Minogue 的。开始这个晚上有自己人的时候，我们听下 Kylie 就是联同 Jessie Ware 合唱的这首精彩好歌。Kiss of Life。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政府计划嚟紧呢个星期开放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同私家诊所，让五至十一岁儿童接种科兴疫苗。而在农历年后，相信会开一个疫苗接种中心，专门为他们接种伏必泰疫苗。聂德权在电台节目表示，小童只会接种成人剂量的三分一，会由药剂师处理，设立接种中心比较稳阵。正研究在港怡医院的接种中心专门儿童接种，目标是在港九新界都有接种点，部分接种伏必泰，部分会接种科兴。当局亦会同教育局以及校方商讨，过年之后进行科兴的外展接种工作。运输署表示，因应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为应对乘客需求下降，九巴、新巴同城巴再次申请暂时调整班次。运输署考虑客量下降幅度、载客率、调整班次后对乘客候车时间的影响、巴士资源的有效调配以及市民接受程度等因素，进一步批准调整134条路线，在1月17号至20号晚上8点前非繁忙时段的班次。另外6条低载客量的通宵路线，由于有替代路线而获准暂停，或者其班次期间距时间以及或者其班次间距时间在调整班次后不会超过60分钟。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江苏无锡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会谈，双方宣布启动两国25年全面合作计划，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科技、医疗、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王毅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对伊朗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借人权等议题政治操弄，反对粗暴干涉伊朗等地区国家的内政。阿卜杜拉希扬说，愿意和中方共同反对霸凌行径和单边制裁，维护双方正当权益。王毅又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理应承担主要责任和尽快纠正错误，中方坚定支持协议恢复里约谈判。阿卜杜拉希扬说，伊朗致力透过严肃谈判达成一篮子稳定的保障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清凉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医生， 小朋友比较多的慢性病可能是譬如器官敏感啊、哮喘啊、湿疹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各种各样嘅脑梗啊、抽筋啊嗰啲情况。但系所有头先我提及呢一啲慢性病咧，其实都适合打针，我哋都鼓励佢尽快打针嘅。而喺小朋友身上咧，真正比较严重，我哋要小心，唔可以直接打针嘅病症咧，非常之少。譬如就對翻今次喺香港剛剛可以去到12歲以上小朋友打嘅伏必泰疫苗咧，除非佢曾經試過對伏必泰疫苗，或者佢一個主要嘅 PEG 成分入邊發生過嚴重嘅過敏反應。除此以外咧，無論包括咗食物敏感啊、濕疹啊、哮喘啊呢啲小朋友咧，其實全部我都鼓勵佢盡快打針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ning News。踏入新一年，有一个好消息，喺台湾地区同性婚姻自从2019年同婚专法通过之后已经合法，但系收养嘅道路仍然困难重重。一直去到1月13号，有由维巴同喵巴呢两位男同志组成嘅家庭完成全个台湾地区首宗冇血缘关系嘅继亲收养。多个同志团体表示，司法既然已经有判决，希望当地政府尽快跟上脚步，配合修法，婚姻平权亦都要有生养平权。今年38岁的维巴同35岁的喵巴两个人已经交往16年，两个人在同婚专法通过之前就开始参与收养的计划，并且在3年之前完成单身收养。维巴表示，虽然同志婚姻已经合法通过，但是仍然限制同志家庭收养孩子，他不想做什么第一，只是想同平常人一样有同等的权利。而喵巴表示，在尚未收养成功之前，往往要注意孩子的签名，因为他不是孩子法律上的爸爸，担心签错会丧失法律效力。但是收养成功之后就不再需要担心，亦都有很多家庭有一样的问题，呼吁尽速修法。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法国同性平权再次取得重大进展，卫生部签署新法令，宣布在3月中开始，同性恋族群的捐血标准将会同异性恋相同，不再需要4个月的禁欲期，终结以性倾向作为捐血标准的歧视。在长时间抗争的呼吁底下，法国同性恋人权终于取得重大进展。法国卫生部长宣布在3月中开始，同性恋捐血将不再设有限制。换言之，为终结歧视，政府不再将性倾向作为捐血的规范项目。同样，由3月中开始，捐血前的提问当中亦都不会再有任何涉及性倾向的问题。捐血平权对法国 LGBT 协会而言是一场持续多年的漫长战争。1983年艾滋病流行，法国因此禁止有过性行为的男同志捐血，直到2016年，男同志才可以再次能成为捐血者，但是条件就是捐血前12个月之内不可以有性行为。四年之后，禁欲期间缩短为4个月。在法国之前，很多国家好像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和英国都已经与时并进，放宽捐血者条件。这一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突然间又要回到去 lockdown 的日子啦。我对于上一次我哋系咁严重，又要系 lockdown 冇堂食嘅日子系几时？系上年嘅，我都唔记得咗系几时啦，已经 都系年头嘅时分啦。 系啊，都系年头，即系春天嘅时候。 我哋记得嗰阵时年头都仲要做呢个酸嘅访问噶，好。 同埋因为我记得咧，讲下先啦，因为咧今个月咧我生日，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发现咧上个月即系上年嘅生日同我今年嚟紧嘅生日咧 都系同一样嘅对待。 系啊，食唔到夜晚饭啦，出唔到去食饭啦。 咁你上年点过噶？点样过生日啊？ 食晏昼咯， 真系净系食晏昼，咁唔浪漫啊！日光日白， 同埋跟住去咗个公园同啲草泥马玩咯，冇啦。跟住夜晚就买外卖翻去食咯。 咁回归简朴啊， okay？ 都冇计啦。其实你又冇得发嬲， 系啊， 因为个个都系咁啦，一视同仁系咪先？ 所以我就好记得上年同一个时间就，唉，今年又系冇得出去食饭咯。 OK， 嗱，既然有上年嘅预言啦，今次重新 lock down 去到大年初三。咁你覺得即係今個 round 咧，你覺得最影響最大嘅，你生活係邊一範咧？ 冇得出街食飯，同埋冇得去蒲咯。因為好多人，我哋已經夾定話，哎呀，我哋不如食晏晝團年飯咁樣啦，或者係即係公司幾個人咁樣咯，即係唔會再夜晚出去啦，因為夜晚冇得食嘛。 OK， 但我反而覺得咧，即係今次最大或者最唔同，即係除咗夜晚冇得出去食飯之外咧，就係發現咧，你身邊咧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同事啦，突然之間要去強檢咯。 啊，系啊，嗱，啱啱先睇到个新闻啦，其实我前琴日已经知道噶啦，咁就系我系好熟悉嘅万必啦，咁就突然间遭殃啦，遭殃唔系因为佢确诊，只不过因为佢系同另外一个人咧，就系喺同一间 restaurant 啊，仲要唔系同台食饭啊， 系唔系一齐食噶？ 仲要唔系一齐食噶吓？即系对方就好似又捉咗去啦，即系竹篙湾啦，咁然后跟住佢又要即系捉咗去竹篙湾，咁但系好似因为咧佢计翻嗰个日数咧，其实佢而家只系需要入去四日嘅啫。 啊，咁 都 好啲， 咁大家都知道佢系啱结婚啦 ，OK， 透过即系海外注册啦、越洋注册啦，咁啊听闻话佢今次咧系可以咧同老公系可以同房啊，因为竹篙湾系有两张床一间房噶嘛。 嗯，但可唔可以叫佢直擊下個洗手間？係咪真係咁 worse 啊？ 佢好似係聽咗啲，好似唔係咁 worse 嘅。我係有朋友喺上年已經入過去竹篙灣咧。 咁上年嗰個嘅即係設備仲係新速速㗎嘛？ 咁 係 因為上年佢哋話入到去咧係好乾淨 嘅，係 咯。然後望出去，雖然你唔可以行出去啦，但係望出去景色相當之宜人㗎。同埋咧係新到嘅地步咧，你淨可以聞到咧嗰啲新嘅 paint 啊，嗰啲味道嘅。 啲甲醛 係啊，因為真係啱啱新裝修咁樣啦。 講笑講笑， 今年係咪差咗咧？我唔知，但其实我系啱啱睇到嗰张相，又朋友传咗俾我啦。其实都仍然系几新净嘅。 但我亦都见到网上面有啲人讲咧，就话都即系嘅件事年纪之后咧，成个单位咧就开始残旧啦，甚至乎咧喺个浴室嗰度咧好多发毛嘅霉菌啊。咁然之后就觉得大家要即系小心啲啊吓。 系啦，咁我觉得对于我最大影响咧，同上年都系差唔多啦，就冇得做 gym 啦。 啊，系啊， 冇得做 gym， 我冇得做 facial 喎。 同埋因为其实我今年咧，我觉得我已经开始系渐入佳境噶啦。 即 系 嗰啲街景， 即系譬如举六下，我系举到第八下嗰啲咧，你明唔明？渐入街景噶啦， 咁 样 我冇得打拳啊！ 明明其实系你啱啱觉得已经开始，我开始 fit fit 地啦，然后跟住 OK， 但系条道理又系撇咗屋企咁样咧，你知道你屋企你做唔到运动噶嘛，真系嗱、又冇嗰个动力啦。其中就因為地方又冇咁大啦，又冇嗰啲器材啦，都唔緊要嘅，你可以做下掌上壓啊、引體上升乜鬼嘢都可以做啦。咁都係問題，因為嗰個唔係 gym 啊，冇啲嗰啲咧好粗豪嘅師兄喺你隔離咧，相比之下咧，因為佢哋 push 到咁咧，你都要 push 一下噶嘛，或者半下咧，你都要即係交下氣噶嘛。冇嗰啲師兄喺隔離咧，你真係冇咗個動力嘅，真 係。咁樣講講下就係我就。諗住聖誕節咧都叫做接咗幾場 show 咧，幫補下生計咧。 你咪好彩咯！ 仲諗緊，哎呀，過年唔知會唔會有得添？ 唔係咯，我就見到你話，哎，而家啲 show 好似密密食咁樣喎、啊。我見到個景係開始好翻噶嘛，突然間而家就乜鬼都冇曬。 係啊，即係我都擔心我啲姊妹，佢都已經即係一排都冇乜做 show 啊，或者而家酒吧又 生疏咗啦。 或者唔係啊，酒吧又要冇得開幕咧，你冇開張啦，咁所以就即係都係錯咗喺度。 系啦，咁所以有見及此咧，我哋今日咧就希望就住呢一個新一輪嘅 lockdown 啦，咁睇下到底即係影響自己人範圍嘅各行各業咧，到底影響有幾深啦，嚇咁同埋大家嘅應變措施係點啦？第一位我哋想即係接通電話嘅一位朋友係邊個？ 係啦，咁其實咧佢就上過嚟我哋做呢個節目嘉賓噶啦，咁咧佢就係銅鑼灣咧開一間同志酒吧嘅。咁佢就應該幾個月前上過嚟啦，佢就係 Samson 啦。 Samson 你好， hello Samson。 Hello，Hello， 哇，好清楚啊！新年快乐啊 ，Happy New Year 先， 系新年快乐。 O K， 主持人好。 哇，你今日咪好得闲咯，因为上一次访问你咧，我都曾经有担心过咧，星期六系最旺场咁啊，捉你上嚟嘅时候咧就唔使睇铺啊。咁当然啦，你系老细，其实就下面有手下嘅。O K， 咁所以今晚就富闲喺家啦，系嘛？ 系啊，而家又回到去之前 lockdown 嘅日子咧，我。哎呀，咁啱你今日揾我做呢个访问，其实你头先喺度讲緊话嗰个疫情系啱去到两年，我就係想讲其实我哋今日系我哋嘅二周年啦。 哦，啱今日添啊，咁就冇得庆祝囉，因为啱啱撞到正 lockdown。 其实我哋开咗两年呢， 有差唔多一半嘅日子都係關門嘅，即係落單。係啊，咁所以我哋soft opening 冇搞過啦 ，grand opening 冇搞過啦，一週年冇搞過啦，二週年亦都搞唔到。 即係該慶祝嘅日子就大條道理，我唔使慶祝慳翻咁樣係嘛？ 都冇得慶祝啦，冇得揀啦，其實係。 嗱，我執冇嗱嗱，你間巴就兩年啦，啱啱好兩年啦，今日啦，咁恭喜曬先啊！即係 second anniversary 啊！咁但係執文話你開咗冇耐咧，已經係非常之旺場啦。但系因为你个场咧实在太后生，我啲有啲尴尬啊，唔系好敢上去。 咩？你拣啲咧星期一二嗰啲冇咁多人咧就 哦，即系星期一二系老啲嘅啲人。 唔系，即系你有多啲空间走动嘛？唔系，因为有时咧有我啲 friend 都系话，哇上面太多即系靓仔靓妹啊，我顶唔顺啊，我要走啦咁 啊。嗱咁啊，恭喜你好旺场先啦。咁啊，突然间要即系杀科啦。即系我谂最影响大嘅一定系 entertainment business， 即系开机吧都一定系啦。 嗯， 系。 OK。咁但係即係其實啊，頭先阿 Coco 就話啦，其實近呢幾個月咧就開始多咗啦，即係旺咗個市道真係，啲人就湧曬出去啦，又消費啦，又多 event 啦咁樣，你哋咪爆得好緊要㗎呢幾個月？ 係啊，其實呢幾個月係容納唔到咁多客，反而係因為其實我哋始終都有個限制喺度，同埋。的而且確好多人係因為可能之前尤其啱啱過去2021年咧，我哋其實開頭就上應該係2020年嘅一月尾去到2021年嘅四月，其實都係連續四個幾五個月係 close 嘅。 嗯， 咁所以一出翻，當大家知道可以出翻嚟玩嘅時候咧，就更加會呢幾個月入邊，呢半年入邊係真係湧生曬出嚟，同埋大家係好似係餓咗好耐啊，要盡情地玩翻一轉咁，即係。呢半年有一個好大嘅咁樣嘅感覺咯。 係啊，其實啱開始大家放監嘅時候咧，你見到有一啲 event 咧，其實嗰啲 event 以前係冇乜人想去嘅咧，大家都去嘅其實一啲好無謂嘅咧，因為大家實在真係困咗屋企太耐啊。咁所以而家有隻瘋狂式消費啦，即係總之有得聚就聚啦嗰隻咁樣啦。咁但係話，但係你開兩年差唔多一半時間咧，其實都係唔能夠開門即係做生意啦。咁但係你會唔會有即係機會可以同業主講，喂啲租？就要照交啊！但可唔可以即系着量去调节一下咁样咧？ 其实业主都我哋嘅业主都唔差嘅，都有俾个 discount 我哋咯，八折咁样样咯，咁就变咗可以即系帮到一啲手咯。咁但系的而且确，因为之前嗰上次第四波就连续四个几五个月，其实真系嗰去到最尾嗰两个月，其实已经系考虑紧。死啦！我哋因為嗰陣時見唔到個前景，咁所以我哋已經啊死啦！係咪真係要執啦？係咪真係要執啊？即係咪真係壞 band 人都撐唔住？即係個外最強鋼鐵都撐唔住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係嗰陣時佢係最 desperate 嘅。 係咁，但係捱過咗啦。咁但係今次呢個 round 咧，即係會唔會其實你覺得啊，其實已經做起咗嗰個 market 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嘅 lockdown 雖然唔知道係咪即係真係去到年初三啦，還是年初三嘅時候又再 extend 啦咁樣。咁但係會唔會係因為覺得都 establish 咗啦，咁所以其實係可以捱耐啲咧？ 其實今次即係啱過去面對咗兩年咁嘅疫情啦。其實今次我個心態就寬容啲嘅， 係 因為可能一來就係、是。其實我哋第一年嘅時候，開一個月又生一個月，開一個月又生一個月咁樣，其實就唔知究竟我哋做緊嘅嘢，即係我哋而家做緊嘅方向啊，或者一啲 idea 啊，係調出嚟呢個圈子，啱唔啱呢個圈子，係夠大家中唔中意呢一間酒吧或者呢間餐廳？咁但係啱啱過去2021年就結果呢後面嗰半年，結果後又好受歡迎，咁所以咧就即係知道呢件事係啱嘅。咁同埋嗰段時間，我哋都好努力喺度慳錢同埋儲錢，咁就預備。其實我哋都有預到有第五波嘅疫情會發生嘅，咁所以今次就係比較淡定啲，同埋會再堅定啲去維持住呢間即係好受大家歡迎去追捧嘅酒吧，大家鍾意呢個地方咁樣。咁所以就今次係會 系真系淡定好多嘅。 O K， 嗱，苏芬我净系去过一次啦，唔好意思吓，即系小帮衬，我都好炸下嘅，因为咁。但系头先听你讲话，你讲到餐厅啦，系咪即系其实你都即系提供即系食物啊，即系一个变相餐厅嚟， 可以食 lunch 啊， 系嘛？会唔会即系喺谂下喺呢段日子，既然你即系唔可以开酒吧啫嘛，可唔可以变相将佢变成即系餐厅营业咧？夜晚唔堂食啫，晏昼即系 for office lady 啊，即系翻工嘅朋友啊，即系 provide lunch 咯。 这个是 exactly 今次要对付这个疫情的变奏来的，其实。因为其实我们过去一年上年重开了四月重开之后，其实食环署和警方酒牌局那边就有调出一个新的指引出来，就是给我们揀用餐厅牌开定是酒吧牌开。 嗯。 其实很多酒吧都揀了酒吧牌开的。 嗯。 因为佢哋可以营业到夜啲，咁但係每一台嘅人数佢可以聚埋嘅人数就少啲。咁但係我预计我哋驚嘅第五波疫情，咁所以我哋就一直坚持用餐厅排开。 嗯。 咁用餐厅排开嘅好处就可以虽然係营业时间少两个钟，即係两点夜晚两点就要收工啦。咁但係相对地我哋就可以容纳多啲嘅人数喺入面。咁同埋有啲客人唔需要一定要打咗針，咁係起碼喺嗰段時間未有咁多人打針嘅時間，我哋都仍然都做到嗰陣生意去應付第五波疫情咯。咁所以而家啱啱嚟緊嘅變奏就係、是，其實我哋如果做閒日咧，做一至五咧嘅 lunch 真係冇得做，因為我哋喺銅鑼灣就變咗係銅鑼灣太大競爭啦個食肆。 係啊，咩都有啊，同一條街裏面咧，各國嘅美食同埋封建人遊人就乜嘢都有啊，真係。 是啊，所以真係冇辦法可以做到呢個競爭。但係我哋而家就發展星期日囉，主力發展星期日嘅夜晏晝兩點至到六點呢四個鐘頭入面。 哦，即係食下雞 brunch 咁樣係咪？ 係啦，可以有啲小食，跟住然後我哋就揾咗啲即係音樂人啦，幫我哋設計一啲音樂同埋一啲燈光師去做 set 好曬啲燈光。等我哋嗰個場就將個場入邊係變咗一個音樂餐廳嘅狀態，咁同埋會有一啲喺度考慮緊一啲 busking 嘅，街頭 busking 嘅仔仔上嚟，可能係可以有一啲好 chill 嘅情況發生，就唔同我哋以前嗰個五樓嗰個 style 嗰種好跳舞 K-pop， 反而係有一個 chill 嘅狀態，即係再跳入去一個有燈光、燈光師同 DJ 設計嘅。一個音樂 show， 一個燈光 show 咁樣樣， 係啦，即係總之唔準企上台啊！ 係啦， 你都好出名噶嘛，啲人企上台度跳舞噶嘛，好勁噶嘛， 同埋唔係㗎，而家都可以有啲方法係可以，有啲方法我唔知道，我都仲同政府嘅食環署嗰度溝通緊，其實可唔可以？譬如可能有一間餐廳入面有一個房間。好似類似係 studio 咁樣嘅，即係錄音室咁樣嘅，咁然後跟住透過一個大屏幕嘅 live 直播，跟住然後等個performer 可以即場感受，即係佢可以同嗰個現 喂喂喂 喺度互動咁樣，咁、然後即係兩個變相兩邊都會好有氣氛，然後又可以隔絕咗嗰、那個。傳播嗰個風險，咁其實呢個都仲同食環署溝通緊。 係，咁都希望係咁啦，因為大家都明白啲個 lockdown 嘅情況嘅，都即係其實大家都要謹慎嘅。咁但係亦都希望有關嘅部門咧都可以彈性處理。 嗯， 因為而家各行各業咧即係首當其衝嘅好多煩躁咧，喂真係冇公開啊！即係而家唔係話淨係冇堂食咁簡單，而係冇得揾食啊，同埋真係唔知要 last 幾耐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喺某啲嘅執業牌上面係咪真係某啲嘅部門可以彈性啲去處理，至少可以大家一齊去捱過呢一關先。同埋你都講得好嘅，即係譬如星期日未試下咯，都唔係為咗係咪可以賺唔賺錢啊？即係點可以靠個星期日嘅營業嚟到彌補翻星期一至到唔可以開門啦？係咪？咁、但係至少用一啲嘅形式，希望可以繼續聚嗰班客。OK， 繼續即係去 build 一個 branding 咧，到日後即係 lockdown 之後再營業嘅話咧，起碼冇生疏到啊，同班客都依然有個溝通啊，有個聯繫啊嘛。 同埋我知道咧，佢有個絕招啊，就係、是、星期日咧。好平地飲嘢， 係嘛？平時都聽聞好平噶咯喎，因為遷就一啲後生嘅顧客。 我見到佢一個最新嘅即係宣傳啦，就唔知幾點啊？兩點至三點係$10啊！ 哇， 係咪 啊？哇，回到70年代買汽水咁樣啊，大佬！ 呢個其實都係佢都算係一個新諗出嚟嘅營銷策略嚟嘅，即係因為星期日。 咁早出嚟要飲酒或者出嚟食嘢，其實佢去一間酒吧，大家都未必想。咁但係希望可以透過個價錢上面，因為而家我哋每半個鐘就加10蚊，即係可能我哋而家兩點鐘係10蚊一杯，兩點半至三點咧就係20蚊一杯，跟住三點至三點半就係30蚊，跟住就40蚊，如此類推咁樣。 仲好平喎，30蚊。 係啊，嗱其實我想問下 Samson 其實條數係點樣計咧？因為以前即係譬如我認識一啲開即係酒吧嘅朋友咧，即係唔好講話即係淨係機吧啦，就算直吧都係嘅。因為咧，中國人咧劈酒咧，真係唔及得上外國人咧。佢哋真係哇劈到咧唔停噶嘛，當水飲噶嘛。但係亞洲人真係有陣時真係一杯起就兩杯子， 同埋好多人係會攞嚟養魚咯。 系啦，大家都唔系咁饮得嘅时候咧，你仲要咁平咧，围到皮噶。 其实因为我个计算入边就系做4个钟头生意啦，咁起码我希望可以喺2点至4点嘅2个钟入边，起码捉咗有人嚟先，咁、然后跟住主力去做4点至6点嘅。即係嗰個嘅收入去維持我哋而家日常嘅支出咯。咁其實我覺得有陣時又冇分，我自己睇就冇分外國人同埋Asian 嘅，反而係我覺得飲幾多，即係你消費多唔多係冇得逼嘅。係我覺得係透過你間鋪頭個成個氣氛，即係譬如你抓咗啲人流嚟，本身有個氣氛，咁然後再加埋啲燈光音響，咁其實你個地方好玩咧，自然就會想飲多啲，自然就會放啲噶啦。 係、 感覺係。 同埋嗰個策略就係唔飲得，但係嗰班後生嘛。咁但系嗰班人因为你啲酒平，于是乎嚟嘅时候咧，嗰班饮得消费得嘅咧就嚟，因为多后生嘅人啊嘛、 因为其实大家想出去嘅时候咧，有时唔系贵定平嘅，有时见到真系有人咧，即系开心啲，会留耐啲，咁自然嗰个消费就会多咗噶啦。 系啦，咁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听阿 Samson 讲啦，其实都已经有晒策略啦。因为我觉得香港人叻嘅地方就系咧，我哋真系。好好灵活嘅，真係其实。 变数快。 係啦，又变数快啦，转数又快啦。咁所以係㗎啦，要咬緊牙关同埋勒实嘅肚皮㗎啦。咁但係其实都係喺当中可以搵到一啲即係营业嘅新嘅经验同埋新嘅理念啦。咁希望大家都一起可以共度时间好嘛。OK。 好。 好啦，到lockdown 完咗之后，希望真係年初三之后啦、到时真係上去你嗰度同你飲杯、即係祝个新年快乐啦，好唔好？ 好啊好啊，祝你新年快乐啊 ！OK， 多谢Samson， thank you。Need a boy you can cuddle with me all night. Give me one, let me long, be my sunlight. Tell me lies, we can argue, we can fight. Yeah, we did it before, but we'll do it tonight. Yeah, that fro black boy with the gold teeth, your dark skin looking at me like you know me. I wonder if you got the G or the B.Find out to see you coming over to me, yeah. These days don't wait too long. I'm missing out, I know. These days don't wait too long. And I'm not forgiving, love away, but I want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someone to leave me. Cause it don't feel right when it's late at night. And it's just me and my dreams. So I want It's hard to define in these times, but I got nothing but love on my mind. I need a baby while I'm in my prime. Need an adversary to my down and weary. Like, tell me that's life when I'm stressing at night. Be like, you'll be okay and everything's alright. Let me in nothing cause I'm not wanting anything. But you're loving your body and a little bit of your brain. These days don't wait too long.Forgiving love away, but I want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someone who needs me. Cause it don't feel right when it's late at night. And it's just me and my dreams. So I want someone to love. That's what I really want. I want someone to love me.I need someone who needs me. Cause it don't feel right when it's late at night. And it's just me and my dreams. So I want someone to love. That's what I really want. 啊，虽然今个礼拜咧，我哋可以翻到嚟广播度咧，同大家主持 live 嘅即系自己人啦。咁、但系我哋都收到个最新嘅防疫指引嘅，咁就系咧嚟紧呢几个礼拜咧，我哋嘅直播室里面咧最多只系得三个人嘅啫。 系啦， 系啦。咁通常我哋都系 more than 三个人嘅嘛，因为有嘉宾嘅嘛，每个礼拜都。咁、所以咧喺嚟紧呢几个礼拜，直至到另行通知为止啦吓。咁、我哋所有嘅访问咧都系要透过电话啦。 嗯，系啦。 咁今日咧，我哋就访问一啲即系各行各业嘅自己人咧，睇佢哋喺呢个最新嘅 lockdown 措施底下咧，系点样影响到佢哋嘅行头啦，同埋佢哋应变措施系点啦。先前就系开机吧，同埋喺呢个 lockdown 之前咧，人头涌涌嘅跟铜锣湾嘅上楼机吧就系 Samson。 系啦，咁跟住之后就会请咗两位都几受打击嘅行业啦。一位咧就系做空少嘅。 Oh my god！ 系啦，咁另外一位咧亦都系近期即系来势汹汹啦，就系健身中心嘅教练啦，即系专教呢个跳舞咁样嘅，系啦， 系啦，哇！即系我谂，我哋呢啲渐入佳境，谂住可以吓、即系过一个 fit 嘅苦年嘅人都咁受影响啦，咁、更何况其实个职业系做呢、即系 PT 啦。OK， 转头听下佢哋嘅情况啊。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在网，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乃乃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有啲年纪嘅人咧，应该会听过嘅，就系嗰时咧便利店去卖广告咧，就话总有一间喺阻紧啊嘛。今时今日咧，就系因为 Omicron 要去强检或者受佢影响嘅人咧，就你总有几个都系喺阻紧嘅，都系好多嘅。 咁但系真系阻紧之后，我哋都要去要。 唔系，起初我睇个 list 咧，咁要睇，再 check 下到底即系咪自己即系不慎都可以去过啲咩地方啦。但系跟住睇下，咦个 list 系好似水蛇春咁长咧，咁即系。周围都是有危险咯， 系啊，同埋话说，其实我喺北角嗰头噶嘛，我简直咧好似系俾周遭所有强检嘅大厦啦、食肆啦包围住啊，好强劲啊嗰下，同埋咧， 低维都知呢大厦就冇事，你真系抗体嚟。 但系我就发现咧，就因为咁样样咧，喺嗰个检测中心咧，啱啱喺呢个应该系湾仔区啊，同埋呢个大概鲗鱼涌嗰啲咧，呼得好紧要咯。湾 仔区梗系呼啦，你梗系拣一啲山旮旯嘅。 机场嗰个唔使排队， 都有我试下。 唔系啊，阿 Simon 嗰阵时都话叫我去土瓜湾嗰个冇乜人排队嘅，佢话 系啊，因为我两个礼拜前咧，我哋所有嘅朋友佢啊真系移民啦 ，OK， 咁我谂呢啲经验系香港人嘅共同经验嚟噶啦，咁我就佢好似系搭夜晚机，因为佢要飞即系美国咁先算啦，咁我就搭机场快线啦，哇，成个机场快线冇人，我一个人坐晒咁多卡。 你可以 嗰樣嘢好好奇怪㗎，好 surreal 啊嗰陣時。 你可以喺架巴士上面咧打個側手翻都得啊。 系啊，佢系机场快线啊。 哦，因为机场快咁咁喺个港铁里边打个执拾翻啦。因为我今日都见到咧，有个 Airbus 咧喺市区经过咧，成架车里边咧冇人嘅，除咗司机之外。 系啊，咁所以就啱啦。讲到呢一度，因为咧头先我哋就已经讲过啦，我哋今日主题咧咁啊，就住即系新一轮嘅 lockdown， 直至到系大年初三啦。咁啊，到底影响所及，尤其是自己人圈子嘅各行各业，最首当其冲系咩咧？咁先前系访问咗阿 Samson 啦，咁佢就系本地喺铜锣湾嘅上楼嘅一间即机吧。就今日系刚佢哋嘅两周年嘅致庆啦，都冇得庆祝啦。OK， 咁佢讲佢啲应变措施啦，同埋受到啲咩影响啦。跟住就要讲下真系 airline 航空业啦。 系啦，咁呢个就真系即系重灾区啦。呢位朋友我都即系见咗佢成年几两年啦，咁 好得闲啊嘛。 系啦，好得闲，已经系成日都会上嚟我屋企倾偈食饭咁样啦。咁我哋欢迎阿 Jimmy 好唔好啊 ？Jimmy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你好啊，我是 Jimmy 啊，各位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 啊， 头先 Coco 喺咪后啱话俾我知咧，原来咧以往我哋几届嘅即系拼多，你有翻喺台上面跳舞嘅喎， 系啊， 我要望下啲相影下你系边个先， 因为你知啦，我哋都好得闲咧，咁我又要发掘下啲新女啦，咁我觉得佢都好有潜质嘅， 系啊，你估下系边个啊？到时 化行装啊， 系咯，化晒妆我 drag 晒点影啊？认得到即系话你个 drag 好渣啦，如果认得到， 系啊，所以想睇我嘅。技術高唔高超咯？你覺得你 好好好？我起下你底先啊！嗱，講翻你個行頭先啦。咁頭先就阿 Coco 話啦，因為你係做空中少爺啦。OK， 咁但係so far由上年嘅 lockdown 同埋疫情之初開始啦，去到今日啦嚇，即係新一輪嘅 lockdown 啦，你飛咗幾多轉啊？ 其實喺呢個2020到2021入邊咧，我真係。飛咗，我諗十二數得曬，得個五次嘅就都係得，可能 得五次啊， 係啊，一個月飛完，跟住可能就叫隔幾個月先再飛咯，咁。 哇！咁即係嗰樣嘢係令到成件事本來係 full time 嘅工作變咗，甚至唔係 part time 添啊，係啲 interest group 咁樣啊，你明唔明啊？間五次喎，兩年裡面即係飛咗五次喎。 係啊，你諗下，我哋以前係你一個月都起碼有半個月你要翻工噶嘛，跟住到而家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所以有時會覺得，咦，翻到工有少少好似棘棘地喎，生生地瘦喎，咁所以就每一次翻工之前要係俾啲心機落去留睇翻一啲 update 啊。去了解翻究竟我可能每一次你去边个地方佢啲咩措施啊，啲疫情期间嘅措施有啲咩系更改啊、更新啊，咁我哋都要去自己去update 翻自己咯。 哦，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即系歇咗一排冇做咧，其实有阵时都要即系要 warm up 一下自己，或者新嘅措施你唔知道啦，即系你作为机组人员喺即系机上面遇到唔同嘅情况嘅时候咧，其实你要有备而战啊嘛。即係等於我哋做節目咁樣咧，冇做一排咧，係會生疏噶嘛。其實 會， 即係可能你掣都會嘅，都咦唔係好識撳喎， 撳錯咗對講機，講咗唔應該講嘅嘢咁樣。嗱咁點咧？即係兩年裡面，然後跟住你真係只係飛咗五次，咁真係唔可以糊口嘅喎。咁你應變嘅方法係點咧？ 個户口其實都冇話冇嘅，咁我自己公司都係會繼續出糧俾大家嘅，咁但係就會比起我哋以前飛得好密嘅時候，嗰個人工嘅收入真係會少咗啲嘅，咁但係我自己都有翻即係少少年資，咁嗰份人工咧都還可以嘅，我覺得，但係真係會比較低啲咯。咁如果嗰陣時有啲機會可以飛得啲長途飛機長途啊，嗰啲機有得可以喺嗰邊留一留嘅話，咁我都會有多翻少少 allowance 咁樣咯。 哦 ，OK， 明白。咁但係降嗰兩年裡面飛過五次啊，多數係飛短途啊，係飛咩地方咧？因為即係可以飛嘅地方係其實好有限嘅啫嘛。 我自己就比較飛短途嘅，佢就冇俾我叫我就飛長途，即係都係東南亞中咁樣咯， 係嘛 ？OK， 係咪有啲嘅地方就即係唔需要即係檢疫？譬如話內地嘅即係航班嘅話，係嘛？ 內地同埋台灣都唔使檢，即係翻落嚟香港就唔使檢疫。但係其實咧，我哋自己係有一個即係佢嘅唔使檢疫，但係咧，其實你翻到嚟咧，你要搞足你半個月咯，因為你每隔四日你就要去檢查一次，就要睇下你自己有冇嗰個病毒喺身咁。 係啊係啊， 系要不断去检查嘅。咁、但系即系等于我有亲戚咧，其实佢系做地盘嘅，其实都已经惯咗啊。即系上年嘅时候咧，佢成日拎住一个樽咧，即系周围去嘅，因为佢成日都要惯常系即系吐口水检疫咯。 哦， 吓、咁所以就变咗已经系生活嘅一部分 咁。但系 Jimmy 你检疫嘅过程咧，其实担唔担心？因为其实一如果即系验到有嘅话咧，其实就有即系好多嘢要搞咁样啦，又唔做翻得工咁样嘅。 係啊，就好似嗱，譬如我哋一翻到嚟香港咧，其實就要喺香港機場入邊咧做一個檢疫嘅，即係撩鼻撩口，跟住你要等到你有個 result 你先可以走。咁其實咧，譬如當我飛一班台灣咁樣啦，台北機咁樣啦，其實我可能飛嘅時間係加埋可能得三個鐘頭，但係我喺嗰個機場度等，可能又要等兩個鐘頭，就去等呢個結果出現啦。咁喺等嘅期間咧，其實我都聽過啲朋友講話，其實可能你前面嗰個其他航空公司嘅 crew 突然間佢哋有人中咗，跟住你就望住嗰啲人就突然間好似俾人打包走咁樣，即係有啲人會嚟接佢哋走咁樣。你其實你個心理狀況咧，我之前形容嘅方法感覺就好似你去等你 HIV test 咁樣啦，即係好似你個心情其實你個心理都會有一個忐忑啦，同埋你翻到嚟屋企，你都其實講真，個個都我哋香港人都唔係個個自己一個人住噶啦，我都係同屋企人住。咁其實你都會擔心會唔會惹到啲屋企嘅老人家其他人。 係嘅，同埋你都算係喺呢個疫情底下咧一個較為高危嘅行業啦，因為要同一啲即係你哋嘅客就係啲陌生人啦 ，OK， 又唔知道佢哋會唔會有感染啦。咁仲要係如果長途機仲弊。可能即系十几啊廿个钟，然后跟住系一个即系密封式嘅环境里面咧，都唔系话唔惊。嗱，我成日都听到咧，即系譬如话，尤其是喺美国嗰边上啊，好多啲内陆机咧，好多啲机组人员咧就遇上一啲咧，即系好蛮不讲理嘅客嘅，即系嗰啲可能系 anti-vaxxer 啦，唔信系即系vaccination 啦，甚至咧就好抗拒戴口罩嘅。咁啊上到机唔戴口罩不特止咧，仲要动粗嘅。 嗯， 即系搞到咧，净系要机场警察咧上嚟拉佢落去，即系落去离开呢个班机，唔俾佢飞咁样啦。咁但系你有冇遇过啲咁嘅情况咧？其实 暂时我哋就冇，我就冇遇过咯。喺我觉得嚟到香港嘅客人，即系我哋亚洲嘅人啦，都好似嗰个抗疫意识会比较高，大家都会即系戴翻个口罩，同埋讲真呢个都系一个条例，即系你唔戴，我都有权赶你落机嘅呢件事。 但系调翻转会唔会咧？即可能系见到有一啲嘅乘客咧，反而就系过分地去包住自己，因为 好似上月球咁啊，太热。 系啦，因为其实见到初期系有人系会着雨褛啊、透明雨褛，总之包实晒啊，然之后总之由头到尾都凹到冚噶啦，咁样。 系啊，你有冇见过啲咁嘅客咧？同埋你即系 serve 佢哋 beef or chicken 嘅时候，到底佢点食嘅咧？ 冇得食噶啦，而家唔俾除口罩，冇得食噶啦。 可能開頭我哋認識嗰個肺炎咧，咪大家會覺得哇，佢真係會攞你命啊，會死啊嘅時候，咁佢大家咧其實嗰個防疫意識係真係好高，即係你會見到好多太空人上嚟嘅，好多著住嗰啲防護衣包到冚一冚上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嚟翻呢一年或者係近呢半年咧，大家好似會覺得唔知係抗疫疲勞啊，定係會覺得嗰個病毒係咪再係咁厲害咧？咁佢哋亦都，至於口罩一定戴，但係你問我嗰個情況係咪話好多人做嗰個防衣咧？咁又冇。而你話佢哋食唔食嘢 ？Chicken or beef 嗰啲咧，就一定食嘅， 一定食嘅嘛。唔係，我諗係因為早期大家都唔知道嗰、那個即係、就是、疫情啦，對於嗰個認識係好少啦。咁而係嗰陣時咧，正啱啱有好多一啲咧喺外國留學嘅新生學子咧，就翻咗嚟香港，放完暑假之後跟住飛翻去外國咧，於是乎啲爹哋媽咪咧就好緊張，哇！即係所有屋企嗰啲膠咧都套曬喺佢身上面，嗱你千祈啊搭呢班機唔可以除啊， 冇錯。 咁所以嗰陣時就出現咗好多太空人咯，真正嘅太空人啊，衣著上面。OK， 咁啊嚟緊點啦？咁你覺得今次即係會唔會樂觀都係覺得即係今次呢個 lockdown 嘅 lockdown 都係可能過完年都應該 OK 啦？定係你帶住啲咩心情去面對今次嘅 lockdown？ 我都系希望可能到年初三咁样，大家会即系可能宽松翻啲咯。始终都系过紧农历新年，咁抱住一个希望咯，我会 系咯。同埋作为 gayman 又冇得蒲，系咪？系另外一个打击嚟噶嘛？其实真系好惨噶嘛？系咪？你哋又冇得 perform 作为 drag queen 系嘛？即系直情废晒我哋武功噶嘛？ 系，我啲好后生，我啲好啱初入行，我哋呢啲未有噶， 啲后浪嚟嘅 ，drag 界嘅后浪， 去我屋企食饭先啦，过年。 等 Coco 俾机会我啊。 好啦，咁希望大家都要小心为上啦。咁但系前嗰排嗰个望月楼事件，你作为即系行界嘅一份子，其实你当其时系咪都觉得好受打击定系点咧？ 打擊是一定有的，咁即係呢啲，我會覺得可唔可以叫佢做一個個別嘅個案去睇咯？因為我都知道我哋啲同事大部分，即係其實每一次翻嚟，我都係做足曬要做嘅嘢。咁其實咧，即係自從嗰單嘢出現咗之後，可能我哋啲同事都會有少少覺得，誒著住套制服出街會唔會俾人打㗎？會唔會即係會 咁又唔會嘅， 俾人秒啊！ 即系觉得，哎，所有行界嘅人都系咁样噶啦，唔守规矩咁样。咁但系你就觉得其实 你拉住个 keep 就可能俾人觉得你又系嗰啲可能带住病毒喺身嘅咁样。 希望即系大家都理智都去睇呢件事啦。咁可能即系当个别事件去看待啦，亦都希望即系今次有个害群之马，即系立咗一个咁坏嘅例子之后咧，就令到大家更加加倍要小心咯。吓，即系遵守所有啲 rules and regulation 啦。唔紧要啦。咁希望真系年初三之后就真系可以各行各业都可以再次开门大吉啦，系咪 ？OK， 咁无论点都好啦。咁迟啲希望有机会可以台上面睇到你嘅演出啦。 好啊， 我要再做啲功课起下底，睇下到底你害人啊！ 好啦， 多谢你 Jimmy， 拜拜， 拜拜。 难道我失恋一次就去掘坟墓，还是我余生给批过命题，早些归依更好。我心入面没有愤怒，早知努力前无去路，何妨自我嫌弃变一堆泥泞就好。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找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租赁合约。为叫亲戚好友伴我命痊愈，来为这孩子的恋爱时还担心足一辈子，撑得极累亦要撑住，一腔眼泪仍然笑住，明年又变强壮再卷土重来，再哭泣也未迟。我过得并不好，是我会活着，等走到身外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做人合约。 大家真系同声一哭啊！喺呢一个落单嘅日子啊，嗱，头先系访问咗两个行业、两个重灾区啦，其中咧就系机巴啦，开机巴嘅老细啦，咁而另外就系航空业啦 ，OK， 咁跟住咧。 跟住都係重災區嚟㗎， 好慘啊！呢、這個我覺得， 好慘啊！你今集咁呢個咧就係、是、做呢、這個即係健身行業咁樣嘅，咁佢本身咧就係、是、一位教跳舞嘅 PT 咁樣啦。咁其實佢都佢慘之餘仲係其實佢之前做嗰間公司咧， 執咗啦， 啱啱執咗間啊。即 係又嗰間 係又失業啦，又而家又冇得開工咯。咁啊，歡迎即係又係我其中一個朋友啦，阿明嘅。 阿明你好 ，Hello，Hello， 唉，真系 双重苦主啊， 唉，真系惨啊，系都唔知点样安慰你好，但我觉得即系喺香港地咧，今时今日类似你咁样经历嘅人咧，即系一街啊，即系个招牌跌落嚟有三个咯，真系。 系嘛，即系其实大家都身同感受啊！你谂下，即系因为嗰个 lockdown 同埋疫情咧，影响嘅嗰个幅度系大得咁紧要。你识到嘅朋友总有一个半个咧，都系首当其冲。 系啊。 OK， 咁点咧？嗱，不如同我哋 update 下先啦，阿明。咁过嗰两年里面咧，头先即系譬如话开机巴嘅 Samson 咧，就话俾我哋知道咧，过嗰两年其实佢只系开咗一半啫个机巴。 系。 你嘅情况，你开工开咗几耐咧？其实， 总之佢一停话599嗰啲行业一停咧，我就停噶啦，我就即刻 sharp cut 冇得做噶啦。 系，同埋又你嗱，你哋又冇得转型喎。你话开即系开机吧，咁试下做即系 lunch 嘅生意啦，啊，即系用食肆嘅营业牌啦，都系走下赚啦。但系你哋真系冇噶， 一生就生噶啦。 系啊，到靠少少网上教学咯，但系其实网上教学嗰个成效嗰、那个唔高噶，其实 啲人又唔踊跃啦，系咪？ 唔踊跃，咁头先你都话屋企做运动系冇心机噶， 系啊，真系冇心机噶， 系啊， 即系你真系有啲师兄喺隔篱咧，你真系觉得唔好意思啦，佢、 啊、 即系举嗰个又重过你，人哋做嗰个 round 数又多过你，你都要加个气啊嘛，同埋即系我到身边好多朋友咧就话好希望都有 PT 喺隔篱嘅，因为有 PT 催谷咧，你先至见效嘅， 是是有那个气氛咯，咁你喺屋企做真系好似开 YouTube 咁样，其实就冇乜意思咯，咁啊，所以系生意大跌咯，绝对系。 系啊，同埋你仲要系教跳舞添。 系啊， 如果即系 online 系真系唔系嗰件事嚟噶嘛， 个气氛都唔同啊。 一班人会好开心，同埋一次过即系一齐跳一个钟咁样，好有成功感噶嘛，流晒汗。但系而家你计睇住个荧光幕，跟住。左手邊可能喺度食緊嘢㗎啦， 唔係因為我都有一啲嘅朋友咧，佢都係教開咧 body combat 嘅，咁但係咧就因為疫情嘅關係咧，佢都冇得做，咁我就揾埋幾位嘅即係 coach 啦，一齊就做一個上網嘅網上版啦，咁但係成個氣氛咧就真係好唔同，因為譬如你去跳得嘅嗰班嘅我叫學員啦嚇，都係諗住係成班人開心心一齊啊嘛，間房裏邊廿個咁樣，但係突然間就算我好啦，我喺網上面見到教練一齊跟住你去跳啦。但是我屋企跳緊咯，咁但可能跳一跳，哎呀撞到个机仔只脚啊，又或者唔知撞到啲乜啊，即系成个感觉系好唔同的，我觉得 系啊， 系啊，同埋佢即系譬如你跳错咗，佢又唔知啦，跟住你喺平时喺健身中心嘅音响同你屋企嘅音响已经有唔同噶嘛， 啊系啊， 咁所以系争好远嘅。 不过唯独是咧，就系、是、其实你屋企可以拣自己想听嘅歌咯。嗰陣時去 gym 咧，佢仲係播緊咧嗰啲十年前嗰啲揈頭像嗰啲歌咧。十年前已經過，我覺得好難聽。仲要十年之後仲喺度播緊嗰啲歌咧，其實係真係聽到你七孔流血嘅。 嗯，咁我都知道阿明咧，其實即係過去呢一兩年咧，都因為即係受疫情所影響啦，咁有時都冇得翻工啦。咁其實你有咩有冇走去兼職下或者做下另外一啲嘢咧？ 有啊有啊，我是外卖仔啊，专业外卖仔转行做咗 啊，其实是好吃得开，我觉得呢一行 是啊， 是好事嚟嘅。同埋喂，你哋呢个行业真系造福人群啊，冇堂食嘅时候真系靠你哋噶咋。 嗯， 系啊，同埋当自己做下运动咯，因为冇得做运动，即系冇得专门做运动，咪行街当消下脂咁样咯。 OK。但是你就是选择即是步行去送外卖嘅，就唔系揸即系 motorbike 咁样。因为我见到咧嗰啲 motorbike 嗰啲咧开得好快嘅，成日一之后闪出嚟咁样。 我成日惊佢哋。 系啊，虽然好技术啊，但系我觉得即系又即系我明知你要赶住做多几转生意，但系又真系即系唔好咁快咯。 嗯，咁我想问阿明，你自己就有啲咁嘅转型啦。其实可能即系你啲同行啊，或者教练啊，或者教跳舞嗰啲，有冇啲其他嘅即系新招去应付呢、這个即系 lockdown 冇得翻工嘅情况咧？ 佢哋有啲基本上都系狂开嗰啲网上教学啦，有啲就管撇嘅。即系同埋狂行山咯，劲行山咁样咯。 系咯，但系 PT 冇得盘撇嘅、哦，到即系重开嘅时候，你哋唔可以变咗大肥佬咁样咧，失晒收咁样咧，你跟住就冇生意噶咯。 冇噶，有啲冇办法，就如果个客唔介意，就好多公园教咯。我发现好多公园档咯，即系一早一班嗰啲 gym 咧。 就會嗰啲各大公園就會嗰啲可能啲凳啊、啲欄杆就俾嗰啲。嗰啲霸住 曬， 跟住就喺度做 啊！喺度拉筋 係 咪？ 唔係，我都見到嘅。我見到維園其實夜晚有好多啲 好多 嘅，好多嘅其實。我諗都係啲 PT 開班的， 同埋會喺草地嗰度可能 set 一個 area， 大家喺度狂跑啊，狂做一啲嘅運動啊，又甚至乎喺嗰啲咧單槓嗰啲咧，就自己喺度咧拉人體上升咯。 係啊，一人擺一個位嘅，佢哋擺開嗰個位就係嗰個位㗎啦，你唔可以擺 開 個位。係 啊， 即係好似 掘嘅， 真係好似喺間 gym 入邊啊，以前即係跳舞嗰陣咧，企最前嗰個咧，永遠都要企最前㗎嘛。係 啊， 你企咗喺個位，佢 係啊，同埋你唔可以坐喺個器械嗰度咧。即系睇手提碟睇得好耐嘅，啲师兄走埋嚟，阿师兄啊，做几多 round 啊？你咁样要好赶嘅嗰啲，哇！而家啲 gym 啊，直情系喺 lockdown 之前啊，剩多人到啊，哇！花市咁啊，嗱，近年间咧，即系可以问下你啦，喺香港系多咗好多唔同类型，甚至嗰啲廿四小时营业嗰啲，即系 branch 嘅 gym 咧，系多得好紧要，系咪真系有咁多客源咧？ 系啊，其实自从即系因为其实第四波同第五波嗰、那个。嗰、那個即係時間其實都相距成九個月啦，咁其實中途其實中間係開始慢慢復甦翻啦，即係啲人多咗出嚟做gym啦，咁其實係開多咗好多嗰啲中小型，即係可能唔係連鎖嘅，一間可能上樓啊工廠大廈嗰啲gym係多咗嘅，咁但係而家又冇咗啦咁樣。 系啊，系啊，到即系第一轮 lockdown 之后，你都话即系中间有九个月啦嘅即系复苏期啦。其实喺后期，哇，我净觉得哇啲 gym 多得咁紧要，同埋点解每一间都咁爆嘅咧？点解突然间觉得大家要咁需要强身健体咧？之前唔系嘅， 可能 lockdown 觉得啲人食肥咗， 系啊， 就系 失手到紧要， 唔想做，因为屋企真系唔想做运动，其实真系。 因为我哋都好惊咧，突然间就好似而家第五波咧，咩都突然间要停咗啊！所以即系一有时间嗰阵咧，其实之前我都系噶，我都有时间，喂喂，都要去做多啲运动啊，打拳啊，唔系一阵间一停咗咧，又冇得做啦。好似啱啱我一做完个表演，谂住去继续做翻运动咧，就已经冇得去 gym 啦。 系啊，所以听阿明咁讲咧，我谂系时候我都要喺自己楼下公园嗰度霸翻个位先。 你就摆个位坐， 呢个栏杆我嘅，两百嘅，唔好同我争。 唔系啊，楼下公园咧有嗰啲搭单车嗰啲，你去霸嗰啲， 但系冇嘢及咯。你出去 gym 其实醉翁之意都不在跑步噶嘛，有阵时。Anyway， 阿明咁希望即系试到好翻嘅时候，你又可以即系。期滿如是啦，因為 gym 呢個行業即係實在嚇、啊，你都講啦，即係過草肥曬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我哋一個修身練功嘅好地嚟嘅，好嘛？好啦，咁希望無論點都好啦，咁我哋希望嚟緊日子會好過啦。 好， 多謝你， 拜拜， 多謝曬，拜拜。 凌晨一點半，香港電台由郭舒揚報道新聞。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因應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可能有潛藏的社區傳播鏈，要忍痛取消花市。食環署會盡快聯絡花農提供特惠金補償，亦會在花墟等地點留意有沒有需要做人流管制。政府早前說，如果疫情沒有明顯逆轉，會在下個月4日即是大年初四起，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放寬表列處所營業。陳肇始說，早前已經跟飲食業界商討，業界認為如果能夠早些放寬措施，願意配合疫苗氣泡政策。近期亦多了市民接種疫苗，目前只剩低技術問題。他透露，為配合疫苗氣泡實施，創新及科技局正研究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快速顯示接種疫苗證明，亦會有另一應用程式給予表列處所。2019年11月理大附近發生衝突，九名男女經審訊後被裁定暴動罪罪成，其中兩人被判入教導所，七人分別被判監38個月和40個月。法官判刑時表示，修例風波引發暴力示威，很多參與者包括被告是年輕人，他們入世未深，懷著改變社會的理念，卻用錯誤的方式表達。法官說，案發時的暴動參與者明顯有備而來，但並非有預謀或精密部署， 案中没有警员受伤，暴动规模不算大，性质并非最严重，但暴动是严重罪行，必须判处阻吓性刑罚，不过不能够太重，因为年轻人始终要重投社会。东京大学的入学试场地外发生斩人案，三人背部被刀刺伤，清醒送院治理。其中一名72岁男子伤势严重，两名到场应试的高中生就没有生命危险。事发在昨日朝早，警方到场以涉嫌杀人未遂拘捕一名17岁男子，并且检获一把染有血迹的刀。共同社报道，疑犯来自名古屋市，在私立高中读2年级，向警方供称把刀是来自屋企。他并不认识伤者，因为学习不顺利，所以犯案求死，又供称案发前在附近车站纵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清凉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 每朝都有不同环节。晨光大学 KOL 系列， 晨光财经第一线， 崔晨厨师话你知，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9:30梁荣忠，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00到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次 Gaily News。上一则嘅 Gaily News 讲到有好消息，但系同志仍需努力。匈牙利定于今年4月就禁止学校向小孩子提供宣扬同性恋教学材料及推行相关项目嘅新议案，举行全民公投。国会已经喺去年6月表决通过有关嘅议案，但系社会就引发激烈嘅争议，批评政府嘅做法有歧视之嫌。公投嘅日期系4月3号，同一日亦都系匈牙利国会选举投票日。一旦议案获得通过，就会正式成为法例，任何人包括教师都唔可以喺学校里边讨论任何同同性恋、双性恋同跨性别相关嘅题目。右翼嘅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指出，制定呢项嘅新法唔系要剥削同性恋同埋跨性别者嘅权利，而系要保障父母同家长选择点样去教育佢哋孩子嘅权利。在这一项公投当中，选民要回答5条问题，其中一条是你是否支持向小孩子宣扬与性倾向相关的内容，而欧尔班敦促选民投反对票。作为欧盟成员国，匈牙利这项对同性恋不友善的做法引起欧盟的关注，欧盟已经就这条议案向匈牙利提出法律挑战，指议案内容违反了很多欧盟法例下保障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人士的基本权利。另外，南韩至今仍然 未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一对男同性伴侣原本在申请健康保险登记的时候以依附眷属，即是事实婚配偶的身份通过申请，但是被媒体广为报道之后，当局撤回有关申请，要求其中一人另外缴纳健康保险费用。两人向行政法院提出诉讼，在今个月7号遭到法官以冇适当证据解释同性间结合的婚姻为理由判决败诉。根据媒体报道，这两位的男同性恋者在2019年举办婚礼之后，过住与一般异性夫妻无疑的同居生活。两人曾向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咨询，可不可以就事实分配者的身份将健康保险依附登记在有工作的配偶身上。当时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回复可以，所以两人就以事实分配偶的身份顺利取得依附眷属登记投健保的资格。不过因为媒体报道之后，就被当局撤回当初的决定。而法官就判决的时候表示，话在国际上虽然将婚姻权利不限定在异性结合是渐进性的趋势，不过在韩国尚未进行具体的立法过程，因此无法扩大解释婚姻的定义。这一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谢谢 Tanner。讲开这个 lockdown， 间中我们都道听途说听到内地一些新闻，有些大城市都相当之严苛的一些 lockdown， 即使是不准出街添。OK， 要在家里面过啦。咁但系前嗰排你有冇听到一单新闻啊？系发生喺呢个郑州噶，就一个30岁嘅女子咧，咁去咗一位朋友屋企，咁个系 blind day 嚟嘅。 哦，喂， 系啊。咁首先我唔系好明啦，如果你 blind day 嘅话，你点解会选择去嗰个男人嘅屋企做 blind day 嘅？就去屋企嘅。 嗱，虽然今时今日所谓嘅 blind day 啦，就只不过系因为冇真人面对面见过啦，咁都系大家传阅相片应该见过相嘅，都系啫。咁但系我哋都试过 day 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 day 吓，即系第一次出嚟食饭啦，就称之为 blind day 啦，第一次真系面对面见啦。咁通常我哋都系拣唔系食个。丰富嘅晚饭 candlelight dinner 噶嘛，都系饮杯咖啡先噶嘛，因为咖啡通常系15分钟至到30分钟不等咁样，咁然后如果顺眼嘅可以倾耐啲，跟住可以继续食 candlelight dinner， 但系唔顺眼嘅话就诶、我有事先走先啦， 拜。 但系佢选择去人哋屋企都唔紧要啦，即系我觉得首先人身安全，因为你真系唔认识对方噶嘛，系咪先？咁啊去人哋屋企。仲要去男人屋企，系咪有啲危险咧？首先，咁但系喺个 blind day 期间，突然间就收到就系话要封城啦 ，OK？ 要强检啊！ 要强检啦，就唔准离屋企啦，任何人都唔可以离屋企啦。咁佢就焗住咧喺嗰间屋嗰度咧，就同嗰个男人咧系共度咗唔知几多日咁样咯。 但系唔可以即刻话我唔系住喺呢度噶，我要翻屋企。 总之唔俾啦，总之嗰个新闻就系咁样啦。咁然后跟住就系话，去到唔知第几日咧，嗰个男人终于忍唔住就话：，我不如煮饭俾你食啦。咁而嗰个女子咧喺度分享翻自己嘅经验，话佢啲嘢真系其实唔系几好食嘅。 我仲以为咧系一个好美满嘅一个嘅结局咧，就系因为要 lock down 咧，唔俾出街咧，然之后咁大家喺度一齐相处咗十几日之后就 久生情 系啦，就抱出咗一个爱火花啦。 唔系啊，系完咗 lock down 之后，其实系再冇联络啦。同埋佢系批评对方嘅厨艺麻麻地，同埋话佢真系好宅咯，唔系好讲嘢咯咁。 点啊？可能煮嘢真系好重要咯。即系如果即系你煮嘢煮得好食嘅话咧，其实都。都開心嘅成功嘅一半嚟嘅， 唔係，但係係要靠配給咯。就算你屋企而家你查一查你廚房個櫃啦，你覺得突然間唔准你嚟我屋企嘅時候，你可以生存幾多日咧？你唔買外賣啊？你可以生存幾多日咧？話俾我知。 一個禮拜到， 一個禮拜好叻咯喎！ 因為我屋企有好多嗰啲意大利粉， 同埋蒸寬。 喂，你都好 蒸寬冇？ 唔係，你講一個禮拜，我頭先想答，我諗到一個月唔出街都應該得嘅。 哇！你啊，唔係你啱啊，你係 一個月喎。 因為就係之前咧，好驚冇嘢食咧。 你就係買曬廁紙嗰啲， 唔係我買咗好多 你就係團購廁紙嗰啲，就係因為你 即食烏冬啦，擺曬喺廚房咯。 唔系，同埋上年我妹话俾我知有呢个世界末日论啊！我买咗好多罐头， 唔系，同埋罐头系啱嘅，因为到期日系比较长啲，有食用日期。 系啦，咁大家千祈唔好谂住，好，我都即系为自己做一啲准备，然后买晒薯条啊、薯片啊咁样咧。 唔係，我覺得凍肉都可以買嘅， 拍凍肉可以 海鮮咧急凍，因為都可以放即係好幾個月噶嘛。 唔係，同埋你唔覺得嘅咩？通常如果真係喺屋企唔出街咧，你好少可以一日食曬三餐噶。即係以前我覺得 唔係咯，屋企會食好多餐啊。 喂，我相反喎，我翻工嘅時候咧，就真係早午晚餐。有時加埋甜品宵夜都會食，但係當真係全日 work from home 啦，嗰個嘅大前提就係、是、你突然間咧要發現咧，啊早餐嗱我飲杯咖啡算啦，然之後繼續做嘢啦，我晏晝啊我食少少啦，跟住就夜晚啦。 但係你發覺你係 full day 都係食緊好多啲口垃圾咯。 啊，咁又係。 你個口啊，你個嘴係未停過啦，喺度嚼緊嘢咯，其實。但嗰啲系冇營養嘅嘢咯，全部係增寬咯。 煮啲好細 portion 嘅嘢咯，即可能早餐咧係有三個早餐嘅，即可能我杯咖啡先，跟住隔一陣，咦食個乳酪加啲生果先，跟住又咦食塊麵包先，跟住已經差唔多到十二點啦，跟住就兩三點又開始食。 再食過 係啦，咁其實全日係少食多餐咯。我自己星期日都係咁樣嘅，其實。 同埋呢一排我係即係多咗屋企煮嘢啦，但又即係懶去超市度入貨咁樣咧。咁我試下即係 mix and match 咁樣咯。我係發覺我失好多次好失敗咯，係將一啲唔應該溝埋嘢溝埋一齊食，係好難食。 例如咧，好想知、啊。 例如我突然間好似唔知有啲咩菜咁樣，然後跟住就撈一啲花生醬落去，咁 broccoli 加花生醬，原來係好難食咁樣。 你做咩咁抵唔開啊？ 系咪好唔应该将两样 嘢都觉得咧唔开胃咯？ 咁所以我哋今日讲下呢个落蛋啦，你都谂一谂，望一望自己屋企嘅厨房个柜。假如真系唔准你出街，由听日开始嘅话，你觉得你可以生存几耐？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咁而家都系 lockdown 都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啦，或者系个疫情啦。咁我都讲翻个咧同疫情有关嘅，同 sex 有关嘅。咁咧就係咧， 同疫情有關嘅 sex 嘛？ 都係嘅。咁就係呢個英國咧，就係又話一位咧三十歲嘅男子咧，就七月嘅時候咧就感染咗呢個新冠肺炎啦。咁佢好 friend， 好 friend， 好 friend 咁噶嘛？好翻係咪想講？ 係啦，好翻。 O K， 好翻 之後咧， 你居然明佢講咩？ 我 原來你真係 friend 嗰個朋友， 你真係好叻嘅。原來係好翻，我仲喺度拗頭，其實佢講咩咧？ 我 係好 friend 之後點咧？好 friend 之後， 其實佢話佢嘅即係佢嘅症狀都嚴重嘅。咁當然啦，就經過治療之後就出院啦。咁佢發現咧，佢嘅性功能障礙咧就出現咗問題。咁但係咧都後來都經過治療之後咧都好翻。咁但係到最近咧，佢就開始發覺。自己嘅即系性器官咧，其实即系生殖器官啦，咁就个长度咧系缩咗水啊，少咗3.8 cm 啊， 3.8 cm 啊，咁咧就好多啦。咁呢位男士咧，咁其实就即系之后就翻去做一啲即系检测啊，或者做一啲即系问翻医生啊，点解会咁样讲啦？咁其实咧就系佢话可能咧即系疫情期间咧令到即系感染后咧造成呢个血管嘅伤害咧，就引发呢、這个即系性功能。障礙啦，亦都咧令到佢咧嘅生殖器官咧係細咗嘅。咁我覺得依個咧其實都幾能夠令到人去警惕，真係要防疫係好重要。 因為我即刻咧去諗一諗咧，3.8 cm 有幾長咧，然之後攞自己隻手去度一度咧。半隻手指咁滯喎， 有半隻手指、啊。 唔係，但係我覺得即係嗰個真正嘅傷害，其實要即係視乎佢要話俾我哋知，本來佢平時幾長先， 同埋咩狀態嘅時候先。 佢有講到咧，佢話佢都滿意嘅之前嘅長度咁樣講，咁但係而家就縮咗水啦，咁所以就都係有啲唔開心咁樣嘅。 係，咁大家聽完呢單新聞就即係呢啲係好個別例子啦，大家又唔好咁擔心嘅，放自己打咗之後，然後跟住又好似最近去唔知點解無啦啦要去。量一量，咁就发觉，咦，好似真系短咗，咁可能有另一可能有另一原因，系因为入冬咯。 但我话时话咧，因为咧，即系女性方面咧，因为你买衫嘅关系，点都会度一度个 size 嘛，定期定后咁样。但系男士会唔会去度嘅咧？ 即係自己我攞包軟尺度一度先，唔係個胸啊。 我定時定候啊，係我就冇呢個習慣嘅， 冇嘅喎，真係。 咁所以西京無神佢點知自己係短咗3.8咧？ 唔係，咁你睇到自己短咗，咁如果 咁三點幾先唔使度都見到嘅。 咁首先我要之前度咗原本有幾長，然之後先知道係短咗3.8 cm 啊嘛。 咁可能佢之前有度過嘅，我估我諗。所有男人都會 唔使度啦，3.几cm 你目測都得啦， 都會度一次嘅，即係例如可能話啊，我原本係有十六嘅咁樣，咁即係佢可能度過一次啦，咁之後就即係佢之後再度嘅話，哇、如果得咁13嘅， 係，但我發覺好多人度都係好中意自己4.5入嘅咯， 唔係啊，或者度嗰、那個度法係唔同嘅，有啲人會 即係個起點同個 係啦，起 點 同終點啊，或者你把尺係即係。一睇边个位咁样咯， 系啦，即系上面度同埋下面度又唔系好同啊，咁样 系啦，咁所以大家即系即系疫情要紧啦，咁呢个就即系真系一个个别事件嚟嘅，咁就唔系真系会每个人都会发生嘅，不过我都希望即系警惕大家就即系要防疫要注意啦。 系 啦，咁跟住 惊细咗系咪？ 呢个我觉得 有多样嘢有雷添。 男士系咪比较？ 系啦，男士要注意啦。 系啦，咁跟住咧，嗱，我又讲多一单啦。咁呢个就同疫情冇关嘅。咁不过你知道啦，其实讲呢个就系、是、新加坡。你知新加坡其实对于呢、這个即系性啊或者。講呢個性啊，或者即 都頗保守嘅， 係保守嘅對於呢件事。咁其實咧，近排咧就有一位網紅啦，咁佢就22歲嘅啫，咁佢就叫做Titans Low。咁佢咧其實本身咧已經超過有我唔知佢邊一個應該有50万個粉絲嘅。咁佢本身就有呢、這個Twitter 啊、IG 啊，亦都有呢、這個YouTube 咁樣啦。咁都好受歡迎，同埋22歲嘅啫，真係好年輕，真係小鮮肉。同埋佢有一個好 signature 嘅，即係紋身咁樣嘅，兩隻手都係紋曬身咁樣啦。咁即係都幾頗受歡迎嘅，即係佢啲 IG 咧都係賣下可愛啊。今日食咩早餐？係啦，唔著衫啊，同隻 點啊？你今日 係啊，好 friend 同唔著餐啊！鎮定啲，冷靜啲。 有啲面紅啊因為咧，咁但係最近咧，因為佢今年咧4月啦，咁就開咗呢個咧。 今年未到4月㗎，舊年4月 係啦，上年嗱2021年4月就開咗一個 account 咧，就是、Only Friends 啦。咁大家我諗都知道 Only Friends 嘅作用係乜嘢啦。 係，咁係另外一種 point 啦。咁但係其實嗱，佢係只一個 point 版本嘅 Patreon。咁就會明啦，大家 係啦， 係啦。咁總之喺即開自己嘅網頁啦，就自己提供 content 啦，即大家都知道 Patreon 點樣運作噶啦。咁然後就即如果大家喜歡你嘅 content 嘅人咧，就可以 subscribe 咗嘅時候咧，先至可以睇到更加多全面嘅 content。係，咁但係呢個就係一個 point 版本嘅Patreon。個營運嘅模式啦， 咁當然 subscribe 你都要俾錢啊，咁就即點講咧，係願者上吊啦，即係你真係中意睇，你先至會俾錢去睇佢嘅啫。咁點知咧，係九月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就警察走上門啦，咁就拉咗佢啦，就話佢喺呢個網上咧發布呢、這個即猥褻嘅照片啊，同埋一啲短片咁樣啦。咁其實佢自己都好奇怪啦，因為呢個其實一個私人嘅即係網絡嚟 㗎嘛。你唔喺 IG 度公然去將呢啲嚇被當局稱之為淫褻嘅 content 掟上網啊嘛，唔係一個公開嘅平台啊嘛。嗰啲即係見到呢啲 content 嘅人係要 subscribe 啦，然後先可以睇到真係稱之為係願者上吊咯。 系噶，咁所以其实佢自己就即系都好奇怪啦，亦都大受打击啦，因为即系几个月嚟咁，警察不停系走上嚟去问佢一啲嘢啊，或者问佢点解要咁样做啊，或者点样啊，其实佢自己都拍咗一条片啦，咁其实都话其实我都系靠自己嘅即系工作啦。去賺錢翻嚟嘅，咁亦都冇傷害過任何人啦。咁雖然咧，佢嗰、那個點片嘅內容，我諗大家都知道係啲乜嘢啦，都有啲裸露嘅鏡頭入面啦。咁但係佢始終都佢唔係逼人去睇咯，即係佢咁樣去回答翻即係個大眾啦。咁但係其實佢呢件事咧都繼續係即係審理當中啦。咁所以佢嘅即係 Twitter 嘅應該係佢個。Only Friends 嘅帳號咧，其實係俾佢哋沒收咗嘅，同埋 Twitter 都係嘅，咁所以佢都即件事反映咧，其實可能即好多人而家啊，有時會開始即上網去做一啲營運佢哋嘅帳號啦，咁所以其實每個地方咧，其實對即 Only Friends 啊，或者係對於你 或者 Twitter 上面你放嘅嘢出嚟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對待嘅方式嘅。 係，咁因為科技發展得咧，即係日新月異啦。咁於是乎，即係各國咧喺以前咧，用一啲方法傳統嘅方法啦，嚟到去所謂 sensor 啊某啲嘅 content 咧，覺得今時今日已經好似，咦？有啲地方我哋掂唔到摸唔到喎，咁樣咁點辦咧？咁又係用翻舊嗰一套咯。總之淫褻就要拉，就唔俾你哋即係掟上網咁樣。咁但係問題係佢嗰個營運嘅模式真係唔係 public 噶嘛？ 係 係 咪先？咁而即係俾得錢嗰啲，其實啊，佢哋又要透過即係信用卡呢樣嗰樣啦。咁除非你攞咗爹哋媽咪嘅信用卡嚟去做，咁好多好講啦。咁但係都係成年人咯，係咪先？咁我覺得有咩問題咧？冇問題喎。 咁同埋揭發佢嘅話，揭發佢嘅人咧，其實係真係俾錢 subscribe 咗佢，然 睇咗先， 睇咗，然後即係 download 咗嗰啲嘢啊，或者係即係capture 咗佢啲相咧。先至去交俾警方咁 啊！如果係咁講嘅話，其實程式網站根本已經即係同類型啦。 我可唔可以轉型做嗰啲我專係想 OnlyFans 睇下到底有啲咩 content 有問題。 哦， 咁有冇日日都 即係 有冇啲監察員？監察 員片嗰啲 係啦， 係 啦。 咁你 係啦。咁但係我好驚，即係可能請到我真係會請我啦。然後跟住話，哎，我所有都冇問題，不過有啲好睇啲，有啲冇咁好睇啫。咁 唔係你話有問題嗰啲係唔會睇嘅，已經有問題，太悶啦。講好耐都未有氣慾。 咁但係香港真係有啲專睇三級片嘅以前。 电检处咯， 有，而家都有嘅，应该 系咯系咯系咯。咁到底系点样嘅一回事嘅咧？会唔会睇到自己生硬啲，针会多啲咧？机会率 都唔知道噶。 你恨唔恨做啊？ 我觉得会睇到呕咯，因为睇太多，每日你谂紧我当你翻朝九晚五啦，即系由九点睇到五点咁滞，咁啊中间可能多两个钟头睇 report 啦，咁都。 我又唔驚睇到嘔啦，而係即係你知啦，好多啲三級片咧，嗰啲劇情其實好難定噶嘛。 同埋未必套套三級片都係你杯茶噶嘛。 不過你講開即係 OnlyFans 咧，其實我都想講啦，但 你想試係嘛？ 我都想嘅，但我唔知道賣啲乜嘢好。我谂冇人会俾钱睇我化妆，唔需要。我想讲呢一单咧，其实 卖你啲新嘅广东话咯， 好 friend， 好 friend 系啦。咁其实呢个咧就系另一个即系外国啦，美国嘅，咁就系佢叫做Peter 啦。咁佢其实咧系本身咧系一个即系已经系一个唔系咁受欢迎嘅，唔系本身系一个点讲咧 ，Calife 啊。即係做開電視劇啊，或者做開一啲， 其實你係演員嚟嘅，我哋要尊重演員嘅。 咁可能佢已經踏入60歲啦，咁佢咧又即係冇咩人再揾佢演戲啦。即係以前佢都做過啲摩登Family 啊，或者係一啲劇集嘅即係啲小角色咁樣啦。咁跟住咧，後來佢開咗呢個 OnlyFans， 即係同性戀者嚟嘅。咁後來開咗 OnlyFans 之後咧，咁佢又有健身啦，有性啦。咁就大概六十幾歲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就即係多咗好多 follower 啊！反而是即比以前是更受欢迎的，他说就是找到他的第二个春天。是 他卖自己是 daddy type。 是啦。 是啦。然后才发觉原来 daddy type 呢是很有即是同志的市场。 是啦。 真的估不到。原来在60岁大家已经觉得咦你可以两蚊搭巴士的时候。 是啊。 都仲开我呢个 OnlyFans， 然后仲要奇门遇史，真系鼓励唔到。 系啊，即系可能佢都好茫然咁样。其实，已经冇人揾我做工啦。我已经我咁老，其实即系可能我呢个年纪已经未必系咁受欢迎啦。喺一个传统嘅即系电视嘅模式之下，咁但系佢就真系又哇揾到第二个春天之余咧，又出咗书啦。 而家长命百二岁啊嘛，六十岁都一半啫嘛。 所以健身真系好重要啊！即系当然啦，佢未至于。是真的哇好大隻啊好健美啊。 咁我咪仲未去到中年。长命百二岁喎六十岁先中年喎。 哎呀未有。 咁我而家系乜嘢中青我鍾意啊。 你 OK 喎你 个。中青好好啊。 咪呀系咪嗰啲咩微熟啊即系。 我系微烂啫。 微熟女。 余温不退，人仿佛在这暗房。日光中无止境，重温一波夜，就跪任性地刮伤消磨，失意中跌宕，入秋中已渐怀缅你看天窗，热情突然流过灰暗中，顷刻眼泪已淌。徘徊前面凌晨仍是缺席，热茶映照近方，楼梯也问我为何爱独坐等下房，从未与你试过醉着午餐，夕阳海边叫喊，无时间我俩于时间漫游，笑笑说想以后长夜与你抱抱，再别要放手，最热炽的吻，最好的报酬，无畏惧无顾虑，想与你日光中笑笑说想以后，原谅我错过了制造这缺口，抱着你不会再。 虽然是没有堂食的日子，但我们可以继续围炉的，继续每个星期六晚的香港电台第二台凌晨十二点至到两点钟啊，我们会戴着三个口罩同大家主持自己人的，因为每人一个口罩。OK， 下个礼拜再见啦，记住要小心了，拜拜。 拜拜。